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是我的女儿，我和她生下的女儿。那次之后不久，我就发现我怀孕了。我恨她，也恨整个武魂殿，更恨这个孩子。我曾无数次的试图不要这个孩子，但是他却将我圈禁在武魂殿中，天天看守着我，直到我将这个孩子生下了。雪儿，我知道你也恨我。没错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当初唐昊虽然重创了你父亲，但是他最终却死在了我手里，是我亲手杀了那个禽兽。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我是你的杀父仇人，更没有尽过一天做母亲的责任。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直到刚才唐三用那观音泪向我攻击的时候，你将我撞开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该将那份恨施加在你身上。我能为你做的，就只有这一件。不，不。 在千仞雪心中，父亲的身影一直那么高大，可是比比东就要死了，他又怎么可能编造这样的谎言？千仞雪知道自己错了，大师也错了。 我杀了那么多人，也害了那么多人，我的死也值了。我恨这个世界，所以我要报复这个世界，我要毁了武魂殿，毁了这个世界，也毁了我自己。 比比东， 大师猛地上前几步，来到比比东面前，一把抓住了他那已经变得冰冷的手。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？你早就已经杀了他，你为什么不将这一切告诉我？ 小刚，不要为我难过，能够将这一切都告诉你，能够再一次看到你为我流泪，能够在死前被你的手握着，我满足了。我们这一生都过得太苦，太苦。答应我，以后和二龙好好的过日子，她不过是你的堂妹而已，现在连蓝电霸王龙家族都没有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刘二龙，你过来。 柳二龙有些茫然地走上前，看着这个让他恨了几十年的女人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柳二龙，我死了，你们的仇也就报了。小刚是爱你的，抛开一切世俗的枷锁，无论如何你也要真正的和他在一起。我没你有福气，至少你可以和他在一起，帮我好好照顾他好吗？ 比比东，你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 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唐三， 红蓝两色身影交相辉映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唐三眉头紧皱，缓缓走上几步，来到比比东身前。 前辈，你要说什么？ 比比东再次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大口大口的紫黑色的血液从口中流出，脸上的红润也在快速地消失着。此时就算唐三要放过他也不可能做到，修罗神的神力已经完全侵蚀了他的身体。红光闪烁，唐三脱离了双神共存的武魂融合技，光芒一闪，小舞已经出现在他身边，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红光，而插在比比东胸口的修罗魔剑也随之消失。 唐三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求过人，哪怕是你老师我也没有求过，现在我求你答应我最后一件事。 你说吧。 雪儿，她已经不再是天使之神，甚至连武魂都已经破损，再也不可能对天斗帝国造成任何威胁，更不能对你产生什么威胁。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与他无关，还有娜娜也是一样。我请求你放过他们。武魂帝国不复存在，我只想他们活下去。 你应该知道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。 唐三，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两个都喜欢你吗？你就这么绝情？小刚，无论怎么说她都是我的女儿。 老师，您做主吧，天斗帝国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师给予的，任何事您都可以做主。 大师此时也抬起头看向唐三，唐三深吸口气，终于点了下头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力量似的，比比东身体一软，软倒在千仞雪怀中。 雪儿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我要走了，答应我，和娜娜，你们都好的活着。我死是罪有应得的。不要想着为我报仇。 头，只要你们能够平安的活着，我就知足。 听着千仞雪的呼唤，此时比比东眼中尽是满足和慈祥，缓缓抬起手，似乎是想要去摸千仞雪的头，但是他的手却只是抬到了一半，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。当千仞雪突然感觉到怀中僵硬的时候，抬起头刚好看到比比东那苍白的手向下坠落，他猛地一边抓住比比东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一边痛哭： 妈， 冬儿， 比比东，武魂殿教皇，武魂帝国创始者，第一任女皇，卒于嘉陵关前。柳二龙从背后紧紧抱住大师的身体，泪水不断滴落。 小刚，你还有我。你还有我。 唐三缓缓转过身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，拉着小五的手将他带到自己身前，紧紧地将他搂入怀中。尽管他和小五之间经历过种种波折，也经历过无数苦难，但最终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，和大师比比东比起来，他们已经是幸运的。他没有去劝慰大师，在大师这感情最脆弱的时候，只有柳二龙才最适合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。啊， 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是的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是您给了帝国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，而谢这个字太过于无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帝国是您的，您的话今后就是对帝国的命令，自我之下无不遵从。 一切结束了，也该是我功成身退的时候了。我从来都不愿意加入战争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伙伴和亲人。我只希望你走好今后的路。 武魂帝国再不需要劳烦老师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 雪崩，答应我四件事。 老师您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无不遵从。 第一，在彻底剿灭武魂帝国的过程中不得滥杀无辜。 是，我一定会约束帝国将士，绝不滥杀无辜，凡投降者一律不杀。 第二，十年之内不要向星罗帝国发动战争，此次大战已是劳民伤财，没有平民会渴望战争，休养生息吧。 唐三的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，在这次与武魂帝国的战争中，雪崩展现出了他一代明君的风采，更是三军归心，这样的一支军队力量实在太可怕了。更何况雪崩根本不需要忌惮星罗帝国的反扑，天斗帝国有神的护佑。雪崩愣了一下，略微犹豫片刻，还是点了点头。 好，我答应你，十年之内绝不向星罗帝国发动任何战争。 哼，我想星罗帝国也一定不会向天斗帝国发动进攻的。 那是当然，有老师在，谁敢侵犯我天斗？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三件事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牵涉到帝国中的任何事，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不再是蓝浩王， 不再是帝师。 老师，您不要我了吗？ 虽然我不再是帝师，但我却永远都是你的老师。我以有你这样的弟子为荣，但是我已经传承为神，神不应该干涉人类之事。现在没有了罗刹神和天使之神的威胁，我也该功成身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在这个世界还会逗留很长时间，如果再有神级强者威胁到帝国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 雪崩松了口气，有唐三这句话，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只要不是神级强者，以现在天斗帝国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惧怕什么。 最后一件事，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唐家军解散，所有诸葛神弩收回，交给唐门统一进行销毁。唐门以宗门形式存在，不再参与帝国战争，唐门也不再为任何人生产暗器。暗器在战争之中过于霸道，有伤天和，希望你能理解。 请遵老师叮嘱。 你没有一点可惜吗？ 当然可惜，但是您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，在雪崩信中您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，他们是您一手创建，他的归属更该由您来决定。 很好，你没有令我失望。 老师，答应了您四件事，您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件事？我只求您这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你说吧。 老师，我想成为您的主婚人，为您和师母在天斗城主持婚礼。这是弟子唯一能够送给您和师母的礼物了。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，小五的俏脸顿时羞红，娇颜紧贴在唐三胸前，但他脸上的甜蜜却根本无法掩饰。 好，我就答应你这最后一件事。不过不只是我和小五，还有小奥和蓉蓉，胖子和香香。至于戴老大和竹青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成婚，就看他们的了。 故所愿也，我一定会尽快荡平武魂帝国，为老师举办一场全大陆最为宏大的婚礼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